龙哥哥，接下来我们用他半个多钟头， 好， 教我帕金森氏症要怎么医，好不好？ 现在不急吧，明天呗。 现在了，现在了。 帕金森这个问题太大了。 那从现在开始 四件一了，你的失眠都没讲完。 哦，好，那请你把失眠讲完。 是吧？ 继续问好吧。 失眠都没讲完，好多失眠都没讲完。比如说。父子汤这里讲了吗？ 没有没有，教一下教一下。父子汤这里是你教一下教一下，谢谢。 刚才他们提到那个葛根汤这里，你讲了吗？ 好的，教一下教一下，谢谢。 父子汤这是没有表症，但是又会出汗，在失眠。 哦，是他失眠的时候身上正在冒汗，是这个意思？ 哎，对对对。 哦，用父子汤。哦，对哦，我怎么没想到？哎呦。我们身边失眠的人少些了， 对呀、 啊， 我们中国人失眠太多。 但是我的徒儿大婷就有说啊，吃了父子汤睡觉特好睡。你看大婷就是，他原来睡觉前爱吃葛根汤，说吃了葛根汤特好睡。你知道日本人，然后其实最近说吃了父子汤柴龙母特好睡啊。 我不说了，父子汤它是阳虚又会出汗，人呢又没有表症，这种用父子汤是比较好。 嗯。 他的出汗是平常就会出汗，是睡觉？ 平常也容易出汗，平常也容易出汗，睡觉 阳虚， 阳虚嘛。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桂枝加附子汤，他那个人会很恶风啊什么的， 对、 啊，就是汗孔不开的那个恶风、 哎。 但是附子汤就不必有那个表症。 哎，对，没有表症嘛，不恶风，有一点怕风就有一点表嘛，应该是这么说法。 哎 哎，晓得。对。 那葛根汤你有什么？ 葛根汤它就不出汗的。 不出汗的，就汗孔是闷住的， 哎、啊，闷住的， 哦， 那有表症， 闷住的， 哎、有表症的，有表症的，我用葛根汤，对， 嗯，因为我葛根汤是这样的，因为日本人爱用嘛，从前台中的一位中医前辈啊， 啊对， 就跟我讲说葛根汤这个东西你，它的那个葛根跟麻黄的拮抗结构啊， 对啊， 刚好可以让身体产生一种好像运动过后的放松的那种，就紧张后的放松的身体感，所以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如果这个人失眠是那种好像动得少啊什么的，身体硬硬邦邦卡卡的那种失眠，用葛根汤就让身体好像运动过一下就会好睡、 啊啊， 就是过去人家教我葛根汤这样用。 对呀、啊。 那你的今天教的就是说，如果是就是不太，等一下，问题是出不了汗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坐在这也不出汗，对、啊、 对 不对？ 我 出不了汗这个怎么分？ 稍微讲一个大家容易得的，比如说颈椎不太好的。那用葛根汤就失眠、嗯 就 是 吧？这个地方卡的， 颈椎不太好的，这个失眠，而且出汗又不是太多的，用葛根汤就可能蛮好。 颈椎不太好是他这边会 哎对，但是如果会出汗的，稍微偏有点汗又有表症的，用桂枝加葛根。 那大汗。 桂枝加葛根就不要就 汗孔已经开了，就不要再用麻黄。 哎，对， 就是桂枝加葛根 哎，对对对，治疗失眠效果不错。讲了三个 了， 差不多了吧？ 颈椎有关的， 应该还有，应该还有。 那当然了，还有多的多的是的。因为治疗失眠，我规定的是19路，用《伤寒论》里面19个路，19个方子。 那就全部都讲啊，谢谢。 讲不完， 讲得完，讲得完，讲得完。 我 就一个方一个方说嘛，我来接着，来先 好， 一个一个说。 我讲。 小夫掰手指啊， 一 鹤立掰手指。 就是刚才那些 没关系 的，讲完了 你就念过，你要标题念过来了。 三个了已经。 先说，比如说葛根啊，父子 啊，对呀、啊，桂枝加葛根， 桂枝加葛根 啊， 你来掰。 好，五苓散。 五苓散 是吧？ 嗯。 啊，猪苓汤。 那是半夜醒用那个 啊，对呀、啊，这都是失眠里面的东西嘛。几个啊？ 五个 哈。那个酸枣仁汤 啊 啊， 甘麦道早汤算不算？ 甘麦道肯定算了。柴胡龙骨。 柴龙母。 啊， 桂 龙母。啊，大陈记汤。 大陈记 汤， 好， 留着啊，好，继续，你再讲，那你常用的，蟹心系算不算？ 蟹心也当然算了， 栀子系算吗？ 还零 我想你栀 子 系用的少， 栀子我用的比较少，实话。 对，栀子系我用的多。 哎，对，我栀子用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傲慢的人还是比较少，所以呢，我就直接跟他扎痰中，他傲慢就好了。 基本上他就不会用那个。 然后刚刚 十个是吧？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 谢 新 康算几个？ 啊，谢新康，谢新康最少有那个三方谢新呐， 还算三个。 半夏谢新呐，这都不一样啊， 这是十二 是吧？还有三江谢新呐，是吧？这几个？ 十三个 是吧？三江谢新， 半夏 谢新， 还有甘草谢 新。甘草谢新呐。啊， 然后还有呢？ 还有那个， 房梁阿娇， 房梁阿娇，房梁阿娇，14个了。 真武用不用？ 真武肯定用了，刚才已经说了。 真武加那个龙骨牡蛎。 真武龙骨牡蛎，就是摸这个。 十几个了？15个，还差4个，一定要选一个4个来，那就麻烦了。那个。那个温胆汤， 温胆 啊，温胆，温胆。 桂枝茯苓用不用？ 桂枝茯苓丸也算呐、啊，我不说了。 什么情况下用？ 他不就说吃完那个，吃完那个消炎 药 的嘛？ 对。 十几个了？ 17个。 啊，17个还欠两个是吧？头晕了，我这记性不好，你不晓得。我特意来之前我把它避一下，我都在那笔记记忘了，那还是忘了。啊，龟皮汤，对对对， 龟皮汤会常用， 对常用。 有，文档算了，龟皮没算，对。 栀子系 不算，文老师不常用栀子。 哎，对我不带看。 龟皮汤18了，是不是？ 对， 18个，还要加一个。 小白下算吗？ 还加一个半夏，那就说那个半不是，就是 半夏煮米。 半夏煮米。我是用薏米仁。 薏米仁啊。 对，我用薏米仁。 那半夏煮米的辩证点是什么？ 啊？ 刚。 半夏这不是也就会说了这种的话，比如说咳嗽有痰的，那个我气完了，但是还会有点咳，这种咳是怎么样呢？它最大的辩证是你叫它鼓气，这股它会咳的，你用半夏加薏米仁效果特好。 薏米仁是薏仁吗？ 薏米，我们那边没有小米，没有那个什么粟米，我们家里就用薏米仁。对， 玉米人， 薏米人，我叫薏米人，薏米人，对，差不多吧，19个完了。 刚刚那一瞬下来，还没有讲的是 大承气， 大承气是怎么？ 大承气的便秘的，真的是阳明，你摸到他肚子有点发热的， 有点发热，然后便秘， 哎，对，便秘的。 哎，那但是这个样子， 这个 像 发热是上是胃这个部分还是上下的？ 都会有啊， 都 会有啊。特别你摸到它结肠这块的， 那 对你摸得到一条那个大便在 那 边。 问题是，你既然讲到大承气了 啊，对， 这个话题就必须要岔到一个题， 嗯， 就是中焦的这个消化轴啊， 嗯， 运作不顺引起的自律神经紧张， 嗯， 造成的全身的卡卡的，然后失眠的这个， 嗯， 那大承气这边分支出来就是会跟人说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你用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就是送本四逆散。什么时候你会用大柴胡汤而不是大承气？就它有没有分叉点？ 大柴胡汤的话，我一般来说会真的是按现在人说的话，它有高血压的、失眠的，我喜欢用。按你们能理解的，如果按脉来说， 高血压的人不见得都那么扎实，怎么办呢？ 啊，就是说这些穷脉嘛，就是要看它脉嘛，脉膨大嘛，知道吧？ 嗯嗯， 对啊。大柴胡汤刚才又没讲。没有，没算到里面去了，不算19。那 我 再 二个题啊，就 是 因为我们平常我们这边是常常就是水毒型的高血压是用真武汤给它慢慢降。 可以啊。 那水毒型的高血压的人， 嗯， 他那个脑袋轰隆轰隆响，也会有失眠。 嗯。 那但是真武汤降这个高血压的疗程就偏久， 嗯， 那他眼前的这个失眠怎么办？ 眼前的失眠了，啊，好快啊！你如果他是有真武汤症又失眠是对吧， 嗯嗯， 你让他一天就有效果是吧， 嗯， 那就是刚才我在前面说的他可能没听清楚，虚了我就加龙骨牡蛎跟党参防脾气，虚的， 嗯， 如果是这个肾虚的我加熟地鹿茸蓉， 熟地肾虚的 鹿茸蓉 肉葱蓉， 哎，对对， 然后气虚的加党参黄芪， 哎， 并且真武汤本身加龙骨牡蛎， 哎，对对， 来平静自律神经， 哎，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外挂法， 哎，对对对，一般都吃完了当天晚上睡得好， 哎， 实在睡不好再跟大家加一个很简单， 叫他那个老公或者老婆拿那个艾灸，让他躺在那边把脚灸灸灸涌泉，灸灸灸就睡着了，半个小时，哎，半个小时就睡着了，要他立竿见影的话， 就是把气导引下来的意思啊。 也是温阳嘛。 那刚刚有同学提到下课时候提到一个问题， 嗯， 他说他遇到一个失眠的患者， 嗯， 他觉得这个人是血虚，所以失眠 啊。对啊，嗯， 那于是他就给这个同学开了比较补血的，比如说炙甘草汤， 嗯。 然后这个同学呢，就变得能，这个病人就变得能睡了。 嗯。 但是呢，就是睡得有时差， 嗯， 就是睡白天不睡晚上。 啊， 哦。那这个要怎么再调过来？ 这个用小柴胡。我经常碰 自律神经重开启啊，用小柴胡。 特别是小柴胡，告诉大家一个，因为我这经常有，比如罗广斌呐，啊，他在你是倒时差嘛。他在美国待的时间，中国待的时间，我就叫他吃点小柴胡。 罗广斌是一个常去美国的人。 哎，对，经常，他是美国那个生命科学的中心教授。 你说用什么调？他在这 里。啊？小柴胡， 哦， 就说他上飞机前喝一点，下飞机喝一点。那个原来他要一个星期才能转得过来，现在大概一两天就过来了。 对啊，的确是啊，就是像我们台湾的人家教我们的是单位药的夜交藤啊，就是也是有那个效果。其实夜交藤什么花生美药都可以了啊，但是小柴胡很好，就是夏至秋重开机嘛， 哎， 对 呀，上季前我叫他提前一天就吃，一大人发一般吃两到三包，我们冲剂 啊，冲剂小柴胡， 对对，哎，一天三次，下飞机也吃一天三次，一般他第二天就差不多了，就能够。当然了， 哦， 对 对对， 他原来要一个星期，他说那一个星期都头晕晕乎乎的。 但是如果不是倒时差的，比如说就是白天随时躺着 也可以， 可是晚上就睡着， 也是倒时差。 对，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像我就是 他就 半夜没睡吧，要睡白天，对不对？就这时候我要在国内倒时差，也是大概需要这样的方法。 我是这么说，失眠讲完了吧？ 那我现在要在失眠上面再。问一下，因为我们这边，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把失眠跟他讲透了，更好，让大家出去能够。 这个现在是快五点了还是快四点？ 快五点，五点。 哎，我们已经超过下课时间了吧？ 没有， 五 点半 才下班 的。 五点半， 哦，对不起，我在偷工减料。 对，那没事， 等一下 讲讲失眠吧。 那个， 我再讲讲外治方法吧。 嗯， 还是怎么样？ 外治。 哎，外治，大家。 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边台湾人嘛，啊，就是我。遇到太多情况都是这个人根本是厥阴底的体质嘛，就是寒热分裂啊那种，就是我在还想在失眠上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失眠是可以挂在厥阴病上面治？ 按我的体验是吧，差不多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一可以挂到厥阴。 就比如说这个上热下寒的体质，什么上面的热气降不下来， 啊， 这种，对不 对？ 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就看得清清楚，它是挂在厥阴，我们可以不用什么导引或者是交心肾，而是就照厥阴治法。 我真的表达不来，您说一下乌梅汤是治什么的？乌梅丸。 乌梅丸我们是，其实我这边都是用一些就是小招数啦，就因为乌梅丸的症多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人他容易饥而不欲食啦，就是很容易饿，可是真的要吃饭又吃不多，或者是这个人他就是阴道什么容易感染啦，就是上疼颠顶下疼下阴之类的，就是那种你刚好可以挂到张仲景说的厥阴病的主症的，或者当归四逆加味汤的手指冰冷脉虚欲绝，对不对？这也是标准的。那当然就从厥阴症，他整个人就不无助于汤，烦躁欲死啊，食苦则呕啊，就是比较能够清楚挂到的。但是我是有一点贪心啊，就是除了这些，就是张仲景说的就可以这样开的辩证诊，还有麻黄生麻汤的上热下寒，对不对？就胸热咽干两足冷麻，然后这个也是比较明确可用的，但是呢，这种挂厥阴的啊，我还是有一点点期待你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就像你说当归四逆加味汤症的人，就是一副我怎么可能有错的那种很拽的表情或怎么样，就是乌梅丸也好，麻黄生麻汤也好，就是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就是看一眼可以觉得哦，这个人大概是挂厥阴这个方的那个感觉。 这样吧，教你们摸，你摸摸他这边。摸他百会， 百会， 哎对，摸百会，摸摸的他比个厚的， 非常麻木的。 厚而麻木的是挂绝阴。 哎，对，我只能这么说，也不能说作为一个标准哈。我觉得临床熬我变得不清楚。 病人感觉麻木啊，是不是？ 是 头皮 的 感觉麻木。 病人，你 厚而觉得自己头皮木木的， 哎， 百会一带， 哎，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在 你比较喜欢出手的啊， 嗯， 这个时候你是用乌梅丸多吗？还是用麻黄生麻汤？ 我用乌梅丸会加减。 乌梅丸加减，如何加减？ 如何加减呢？如果这头上，如果我会摸到那边的话。真的，所以乌梅丸在北京的我用的真多，经常开。 啊、 哦，但是 乌梅丸你在北京如何的情况下用的真多？就北京是怎么样的病人？ 就是被他们治的乱七八糟的，你没有什么办法。我就拿乌梅丸来开方剂，我不是吃丸子的，我开方剂，开方剂根据情况啊，比如附子啦等等，都会乱七八糟的这个量啊，或者就是。我也可能会在 乌梅丸的主框架寒热再加减调一调，这种感觉。 哎，对呀、啊，或者在那个主框架的方子里面，根据它情况加减。对，也有这个还是比较多一点点。 但那我要问的是，你比如说你去北京开很多，对不对？ 对呀。 那这个人已经被治乱掉了，对不 对？ 对呀。乌梅丸，那个治乱掉的是什么样子？你看到会觉得哦，确实是治乱。 比如说，就按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他明明是阳明症，但是被人家治完了，现在又变成那个转到了三阴症，那我就有可能会用乌梅丸先去开一下路，用个三五天。 就是寒热错杂，乱七八糟。 哎，乱七八糟。 那寒热错杂这件事情怎么辨证？ 寒热错杂是吧？ 比如说这个人看起来脸色苍白，可是又长满痘痘，这算不算寒热错杂？这里青春痘什么长一大堆，那这个是属于乌梅丸的寒热错杂吗？ 可以。也可以把寒的搓到了，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他脸上我刚才说了，脸上又红红的，但是摸到脉又沉沉的，很细的吧，应该会不？刚才 你刚说脸色红红，脉沉沉，那个不是对到乌梅丸吧？ 不是哈， 对的不能看的病， 不能看的 病，啊是看的不能看的病， 我乱说的，我这个又没有记录，又没什么，乱说，剩下是归你说了，我听了。我说不来， 我没有什么可 说。那他用了三天乌梅丸以后怎么办呢？ 因为我的话都是抓这个伤寒热的症状。 那就把那个调乱了以后，根据他的病，他是在三阳你就治三阳，在三阴就治三阴呗。 哦， 对。 那再摸脉再看。 哎，对，再摸脉。那我们就还有半个小时是吧？那就把失眠的外治法给 老师等一下， 他给 说一下。我们我先好了，那个黄连阿胶汤是不是刚刚没有提到？ 有提到。 是抓什么？ 我是抓很烦，现在 我也是抓很烦， 要问他抓 什么？这也是很烦嘛。 对，我是抓，我也是抓很烦。 啊，对，很烦。另外这种人会出现什么？我可能跟那个，就是他要在外面跑一跑回来再睡觉。 我需要哦，烦到会需要跑一跑再回来睡觉。 啊，再回来睡觉，他再睡得着，要不然他躺在床上，他就会发神经病。 就是躺不住了。 哎，对对， 就是 发神经病一样。 就半夜气得起来，在房间跺圈圈那种。 对呀、啊，对呀、 啊。然后补充一下啊，就是那个甘麦大枣， 啊、 我们台湾这边 啊，对， 是抓悲情。 啊、悲情是吗？ 就是这个人就是惆怅的，心里面就是悲伤的，就是悲情当主症的时候，就你。就是你知道，就是你失眠，像黄连阿胶汤是烦而怒，那失眠呢，就是无限唏嘘无奈的，那种悲情的啊，就是我们台湾这边是 可以非常 用甘麦大枣， 非常好，你说到这里又启发我，特别对那些东西做什么事，比如说，就来一个大家熟悉的话。别人看到半杯水说这还有半杯水，他就看到指的这只剩下半杯水，悲观主义， 就是悲的感觉很比较多的。 他比如说他老公啊，哎怎么不好，在别人家那边他老公很好，他就说老公不好，这种就 是 看到都是 不要怒的说啊， 哎对，都是看到坏的一面，他没看到好的一面。 嗯嗯嗯， 我们这边是爱哭就可以抓了， 爱哭 可能连那种看电影爱哭我们， 我不说我进来就让那 个，我们那边很滥用甘麦大皂的，就是被女朋友甩了再哭就开了。 他平常要喝多久啊这个汤？ 哎， 因为我觉得我快了， 天威神，哎，你笑得那么开心，你真的是属于悲情派。 我以前还是叫我这几年特别爱哭，然后我都哭干了。 那你爱哭很简单，你摸摸这个痰中同不同， 痛 同 不 同，对呀，就是啊， 那 不就是、啊？那 我是要喝多久？因为我喝了几副，我 痰中疼的，那真的是归甘麦大枣管吗？还是他其他有别的？ 反正是气郁，我们中 啊， 哎，对，中医里面叫做气肺痰中嘛。反正你呢，我就喜欢让他自己去擦了。 就是气郁痰中不归甘麦大枣管，就是你还是要把那个气郁把它打通。 对对对。 那如果要吃的话，我们之前是甘麦大枣吃一罐喝中啊，吃到完 一口吃，一整罐吃 没有，就是每天吃十克，然后 一直吃到 是慢慢 吃 到 完。 甘麦大枣汤我还喜欢把它加在柴胡、龙骨、牡蛎里面去。 而且老实说啊，如果这个人就是天生的就是悲情人，那个还不一定要被甘麦大枣，就是你知道像我们有很有教授是这个人。昨天被女朋友甩了，开始哭，这样就很有效。 哎，对， 就是一直都是悲情人的，那是性格结构了啊。 哦，一直悲情的是有效的。 你一直悲情的 是 有效的。 就是、我们之前是那种，就是有一个学生是他以前是看电影都会很爱哭，然后给他吃了一瓶之后，他后来看电影是别人在哭，然后他都想说这有什么？整个被打歪了，一瓶根本让我太恶心。 想不请问一下。 是 一次用多少克？ 就是一天十克，就是三次嘛，就一次三克，大概九克左右，然后这样吃一整罐。 但是这是小胡的意思，天威就是不但要兼济，而且一定要挑某某药局的，他就是药材要好一点。他那个临时被甩嘛，就因为他那个很好笑。那时候我2014年正在大病，还在住院的时候啊，他打电话来跟我说：“杰忠，可不可以跟你谈一谈什么的？”就那个时候是语气是已经要死掉一样。然后等到真的跟他见面要谈了啊，就是他就已经在那边根本就没有在跟我讲那女的怎么甩了他，一直在说哦，我跟你讲我吃哪家的甘麦大枣啊，就什么就那个悲伤感觉马上就消散了，但是哪一家都没有笑，就是你的悲情啊，就是临时的失恋但很有效。那杨总刚刚说还要问什么？ 是这样的，龙老师，就是我是亲身最近遇到了一个例子。我这个问题的主要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是失眠，但他身上出现了很多症，我就不知道该往哪个路上去了。就是简单来说，他是这样的。 你不一定要治失眠吗？ 对，就什么就有什么症治什么症。 大概是这样的，他初期就是吃坏点东西，就连续拉了大概一周的肚子，然后之后人就乱了。就是这个人首先出现的症状就是一个。平常一直很坚定的人，突然就开始，就是经常跟你说，就是突然像变成有点像那种，就愿意跟你谈心，说我好像现在病了，一下就这是第一个症状。那么就中间的过程不讲了，就讲现在的症状。现在症状为什么造成我困惑？第一个，他现在首先失眠，会出汗，睡前之前会有心悸。就是白天还好，就是睡觉之前。 哎，讲到这个故事情节，失眠会出汗有心悸，这是真我还父子还是小健壮？ 如果失眠还有心悸，最安全的我还是用灵桂疏肝，我认为它水气灵身。 哦哦 ，OK， 他继续。 先问。 然后这是一个症状，但是因为过程当中呢，因为开始肚子嘛，我给他吃了一点点 对， 中间有一些变化，它出现了几个症状。第一个，首先上下很明显，这个腿，这个可能是原来就有啊，就是腿是很凉的，上面它老觉得上面。热烘烘的，然后 这个也是这么明显的，一定是麻黄生麻汤，你也没有第二个选项啊。 啊，对呀、啊，就这是麻黄生麻汤，完了它本身还有胃风，然后还有半夜这个起来的这个，就是每天它是很准的，就 胃风就是 跟时间一样，三点钟会起床， 啊， 醒了之后这样也不烦，然后就这么硬撑一个小时，四点钟再睡觉， 啊， 然后每天都觉得神经衰弱，然后神经兮兮的样子。 那对这个时候出手的顺序是 对 出手顺序，你叫我出手我还是调皮的，还是调皮的，对呀、啊、调脾胃啊。 那如果有表症的话，表症不要先去再来调， 就是 调脾 胃的顺序会优 会优先于那个上热下寒哈、 哦。可以啊， 对啊， 这调脾胃了，调脾胃了，它是中间这路不通了，是吧？它心火要下去上不来，往上表啊。当然有表证，你还是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用藿香正气啊，是啊，忘了讲，藿香正气治疗失眠效果特好嘞。 藿香正气， 哎， 什么样的情况用啊？ 藿香正气丸。 我知道这藿香正气是什么样的情况用，那个特别好。 啊、我是脸色稍微比较暗一点的，比较暗，它又没达到那个附子汤症的，就是不是。 等一下。 讲 我们讲附子汤也没有说要脸色多暗才能吃附子汤嘛？ 对呀、 啊。所以他的脸色暗点什么意思？ 脸色暗就是我就感觉是有湿气，我感觉他有湿气的，我就喜欢用。 就是、 但这湿气又不是没有。 中焦有不干净的湿气干扰他。 哎对。 让他 哎对。另外就像你这个说吃坏东西的，我这个首先就跟他藿香正气吃吃看。 不是。 听懂吗？他就没什么副作用。 龙哥，你可不可以指一下、啊、谁的脸色看起来比较藿香正气一点？ 藿香正气啊？ 你是说有湿气但脸色暗？ 对呀、啊。 我相不相信，老师？ 藿香正气是吧？藿香正气的话，藿香正气，这个老师，对，对。 他那个应该是看的是那个 啊？ 本身我有那个脸色了， 有点偏黑。 对。藿香正气治失眠效果特好嘞，我经常自己都会偶尔会带的，像我这种也会偶尔经常，特别我在北京，我要吃辣的没辣椒啊，他不照我不阳气我就要吃点藿香正气。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真正临床啊，在我这不是对龙哥讲，是跟同学讲，在临床我们在处理身体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常常有一些很重要的技术点是在小地方，就是这个人他的整个身体的运作就被一点湿气或者一点什么塞到了，可你那一点湿气你就是拿不掉，可能你要加风药去带或者怎么样，就是那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点是在很小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我是希望在我们这五天里面能够处理到，就是怎么样用风药或怎么样去带湿药，那个药法上面的那个地方。但是就是说你刚提到藿香正气就有点带到这个主题，就有的时候它就是脾胃有那一点点不干净的气、 哎、 就绕在那，因为你大坨就简单我无茱萸汤就开下去了、 啊、 问题是那种零零碎碎的，就是、 啊、 反而是技术点在那种大小的。 能不能从这方面来说呢？比如说他这个病从夏天开始的了，我偶尔也会用啊。比如他失眠问他什么时间呢，他从夏天开始，我们说的中了暑了，这块也是我一个会扎的重点的。 中暑闷到 重暑，比如他到夏天到冬天来，秋天他还是失眠的，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了，我就这么说哎，你说偶尔有可能会 中暑，他是夹热还是夹湿热，这个是有差的。 中暑是这样， 因为中暑如果是夹热在里面放到冬天通常都变栀子症去，但是你说用藿香正气是夹湿， 哎夹湿嘛，夹湿气 怎么分？ 就是分的是他那个舌苔呢，对那个灰灰的，也不白也不黄，但是有点灰灰的暗。 舌苔有点灰灰的， 哎对， 是有可能夹湿气。 哎，夹湿气。 厚不厚舌苔？ 也有， 有 些也不厚， 就有一点厚，有一些厚度的灰舌苔。那个是中焦有这种不干净的湿气，要把它勾掉。大概这样子说可以吗？ 可以，可以是吧？哎。失眠其实太难了，稍微再讲一个失眠大家也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我昨天那个学生嘛，他的你不看到舌头那么厚，那么脸色又不好，你知道我治他失眠怎么，就是一天治好用什么呢？吃三七，单方三七， 就是也不弄虚身体，就是化瘀。 哎对呀、啊， 但 不是我，他不但是 内毒很多，对不对？还有排毒哦。 哎，对呀、啊，就是他 怎么讲？你的三七在这里用 三七这样吧。第一是刚才说的，我是举例，平常的一些老人家，这也是书上也不是我的哈，书上有这么写，用三七用一点点，老人家睡觉前吃效果好。三七这是 用的是几克？ 那一般的一到三克之间吧，就看看吧。啊，难道我会用在哪一块呢？我临床也会用三七的， 那就跟书上不一样，就是我就感觉他那个舌苔后面呢、啊，就是后面那个中焦 舌根部分， 哎，舌根部分比较厚的，我也会用的杀鸡。另外还有是烤醋的，这是我喜欢用的。 对对，因为我们用伤寒方啊， 嗯， 是常常会惊艳到有些人的口臭是因为他的内脏有淤血，所以臭掉。所以我们那个粗暴一点就是用下淤血汤嘛。 对， 就是因为下淤血汤，它就是说下淤汤的伤寒论的条文就是。这个人一副上火的样子，可他的脉是沉沉的，却没有上火。那这种脉沉而上火、口臭的，那以伤寒方的世界就是开下淤血汤。 哦， 他那个是淤血塞住，所以才在那边臭掉的。那但是三七的话，就是也是活血化瘀的药嘛。那但是像你的那个学生，他的那个里面这个毒还是很多的时候， 对对对。 三七本身有没有什么好的？比如说三七配合一些。芳香祛湿化毒的药做组合，你有没有好的组合？ 哦，谈到这芳香化湿的话，我会喜欢用在身体比较好一点点的人，太虚的人，我芳香化湿是不敢用的。 哦、那也就是你这个学生，因为他是病得很厉害，所以很虚。 对对 对, 对。 但是你这样看着他啊、哦 嗯嗯， 你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舌比较靠舌根的部位， 对、 舌苔积得比较厚、 嗯， 在这个点上，你就可以判断说。它是有瘀住，是这样子吗？ 哎、对，瘀住，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可以放成一个类似比较普遍性正确的通则，就如果我们看到这边某某同学，他不是失眠，但他就是舌根的部分舌苔瘀的比较厚一点、 嗯， 那是不是他的药都可以以三七这种化瘀的药来帮忙开路呢？ 可以 。所以这就是。 我不说严重的我就用桂枝茯苓丸开路嘛，轻微的我就用三七开路嘛。这是我开中焦路的一些方法。 那你刚刚说， 嗯， 老人家常常吃三七就会睡得比较好。 对啊。 那意味着老人家比较容易有这种瘀阻的意思吗？ 有啊。 那这个老人家这个瘀阻啊，因为老人的瘀阻啊、 嗯， 甚至是那种常年严重便秘的都有，对不对？ 对、 啊。那这种便秘的患者适合用三七开路吗？ 这个我就没有多，因为刚才说的这三七不是我的，是好多老师在书上介绍。 啊、 哎，好的老师，但是临床偶尔我碰到，有时候病人太多，我也没时间思考，我也会叫他，或者人家打电话问我，这个我会开一点，开点三七，就说你吃点三七，有些人会好，有些人不好，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哦， 对对对，三七是这样的，对，但是蛮好用的，它比较安全系数高。对， 那就以舌根苔比较厚来讲的话， 嗯， 你这个主症点应该还算好用。 什么？ 你说舌根的部位是太厚些的， 啊对啊， 三七算是比较， 用三七稍微好用一点， 好用一点。 对，我扎的主症是它还有点烤醋嘛，还有点烤醋嘛， 舌根舌苔比较厚、 啊对， 比较有口臭。 哎，对， 那 剂量 他说一到三克， 是成人也吃吗？ 对，三七其实吃多了也倒是吃不坏，比较无所谓。不过三七在大陆不是买三七像买鲍鱼的吧？就是一斤多少头的？那有没有一斤头数少的那种大的比较有效的这种分别？还是买那种小三七、碎三七就可以？ 年份到了，一般就可以了。 年份到了，那还是要有个头数的。一斤35头左右才年份到了，对不对？ 对啊。年份没到没用的。 一斤40头，年份就不到了。 不晓得，这块就不晓得了。这个就要问我的黄药师，他知道这个。 那黄哥哥也不在。 药都是他那边，他在管。 哦，哎，黄师兄啊，请问一下，三七啊，要用起来比较有效啊，要一斤多少头的才是开始才会比较有效？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三七什么三七最好？ 我要问这个小东西，三七用量是。什么意思？ 就说三七什么 三 七最好的？ 要长到多大的三七？就一斤30头 的， 一斤是多大的才会 有效？为什么叫三七？首先大家对三七有个认识。 嗯嗯。 为什么叫三七？三分阳光，七分阴。 嗯。 三农历三月种下去，农历七月收上来。 嗯。 三年成药性。 嗯。 七年才是最好。 啊、七年，但那个太贵了。 对 啊，三七的好，质量好差，铜皮铁骨丝枝头，啊，先苦后甜，略回甘。这句话的意思呢，要它挖起来，那个是一般是那个鱼肝带黄色的， 这是叫做毛山青，然后它修掉以后冲洗掉叫华子头，这是规格啊。它的断面呢打开来铁骨铮铮，对吧？敲它，你过去吧，就是用那个 用榔头锤开啊，里面那个切面是像矿石一样的断法。 铜皮铁骨，它的味道呢，进到口里苦完了以后甜，又有一点回甘。通常就是我们说喝茶的人啊，有点回甘三尽。这个三尽就是最好的三尽。 那。黄师兄问一句啊，像我香港的朋友，他们三七炖鸡汤转骨汤啊，他们都把山鸡捶碎以后先用油炸过一下才煮汤，那个炸过一下这个做法上有没有意义啊？ 三七汤是这样的，在这生打熟 哦，生打熟骨。 你刚才说的那是大部分是南方人，两广跟香港人是那样吃的， 就比较补一点。 对 啊，油炸过一道，其实那个三七油啊，炸过那个三七的那个油啊，你都还可以当碟刀水上油用。 是吗？ 对啊。就你要比较补的话，补小孩当转骨汤你就。 用法不同，你如果要补，我就要油炸呀。 炖熟。老人要用生的呀。老人要用生的。 快一点。 就用生的。 三七是吧？ 对。 十年用生。但是明天要讲的帕子生，我就不跟大家讲 什么东西。讲 你不说帕子生吗？明天再讲嘛。讲了帕子生，我就会跟你讲三七。 哦， 几头的？ 没有，他就是说不是头的问题，是这些 年份 都具足的。 要七年的， 可以了吧？ 七年的当然很大头啊。 多少头的是这样的哈？他是说多少头？他是以头500克为单位。比如说30个，那就30头，一斤，15头、18头，超过了60头就是80头了，它中间没有70头，80头以后就是100、120了，到了120就是无数头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不是太小的啊？什么70、50头、60头那种太小的，是不是药性差些？还是 应该要差？ 啊。 它是小的，过去的最小的田七的是野生的，就叫扣子七，像纽扣一样的，圆圆嫩嫩滑滑的， 更好的， 那就更好， 那更好啊！ 因为目前现在没有了， 没有。 野生三七 的，你这个 野生小杂种更好。 对，比如说这块地种了三七，三七它的有残留的根瘤菌，这块地15年你都不要种，它会发瘟。所以现在三七为什么贵？土地在减少。 哦，学到了，学到了，谢谢。 投资少一点，好 一些。 你没有， 是 土多一点，好一些。 好一点， 越 小嘛。那种是没有的。 好，再回到外治法，失眠外治法。 好，外治法，失眠外治法最好的外治法就是打赤脚去种田。 就是在那个泥土地上多走路这件事，就是脚底直接接触到泥地这件事。 第二种阳气虚的，艾灸百会。 艾灸百会。 对那个有高血压的那个失眠，艾灸这个涌泉。对， 气往上冲的，艾灸涌泉把气导引下去。 对，外治法。 那你那个什么无茱萸条触贴脚底那种呢？ 也都可以、啊。 哦，不要说都可以，我觉得无茱萸条触贴脚底 那个是针对什么东西呢？ 无茱萸应该没有艾灸有效吧？脚底来讲。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艾灸有效。另外外治法还有一个是比较简单的外治法，这也是别的老师的。效果也好，大家试的，睡觉前就把脚这样翘的，翘累了你就睡着了。 对，因为你这样子翘的，气血自动就会往脚底导引。 对，这是别的老师的， 主要是把气导引下去。 哎，对，效果比较好。 然后还有龙哥哥昨天还有说啊，如果你没有那么广大的泥土地让你打赤脚，你就在家里面弄个大脸盆装满土，在上面踩着。 对。 哦，谢谢， 真的吗？ 就天然黄土挖来， 对， 然后就弄个大铁盆， 真的吗？ 然后要怎么踩？是站着就好？ 就是在那走路嘛， 你就在他们 走原地踏步，踩黄土。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楼底下这种草皮这些土啊， 也可以，最好是干净的，干净的黄土。哎，对，如果按照我们农家说法是，在他祖宗的田的中间去挖两次深的黄土，现在做不到。 就是干土是吧？ 干净的。干净的干净， 是说我们如果挖回家踩着， 哎， 这个土要不要加水啊？ 不加水，干的。那因为它有一个东西不好嘛，搞完了不能洗脚，就是 就踩完 就 不能洗脚，就干布擦了就要 睡觉，所以它肯定 是干的。不能经过洗脚这个步骤。 哎，对，洗完脚又跑掉了。我父亲是这么说的，哎，但是这个方法我用，偶尔有人打电话，我说我又不能开药。我就是你去再挖个干净的黄土，在家里踩一踩，踩累了他们就睡觉了。 基本上外面，基本上有土地的地方都是可以踩的。 对， 其实据说是要走2个钟头特别有效，要走到2个钟头之久。 对呀、啊，我叫他们种田嘛，给我上山采药啊、哦，非得在我地里种菜喽。 可是问题是跟你去采药种菜的人啊、哦， 啊， 他们路上又没有拖鞋， 不要 都没拖鞋， 一定要拖鞋。天热的就那天冷了，拖鞋不冷到人。天热，如果他真的是失眠，那我就一定会让他脱掉鞋。 OK。 对啊，没失眠的我就没有了。嗯。外治法也差不多吧，就讲这么多。 那个，你说，灸百会是比较虚， 哎、 然后气往上冲头的是灸涌泉， 哎、 对不 对？对。还有一个。捏肌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捏肌的效果也不错，对失眠。 那捏脊啊，因为你们农家不是还有教我们什么拿那个大漏勺，那艾草在背上那样子全背灸。 对呀、 啊。啊，算那个不说了，那个的话我觉得比较是。 对呀。 另外一个 效果。还有一个最快的方法是，拔罐。但是不能滑太多， 滑罐痛死了，不要。 哎，对呀、 啊。哦，哎，我跟你讲，你们有机会要看一下龙哥表演滑罐，谁有凡士林啊？ 嗯。 有谁有罐呢、啊？ 那等一下去买。 哦，那超残忍的，超残忍， 太疼了， 对呀、啊， 我 已 经滑罐了，我 真的 试一下。 那个哎，你每次都是一副我是好汉，我都不会痛，那就是明天就滑你。 等一下我去给你背， 好痛啊！ 买个拔罐组，然后呢，买点凡士林可以吧？ 可以 啊。 等我们在宾馆拔，在 才不要了。我跟你讲，什么事情不能留在，因为这个东西要课堂上分享给 同学。我已经讲了，他的拔罐就说。特别是对的顽固性的失眠，你要想立竿见影一下，你不会扎针就不会怎样了。你跟他拔完罐， 那明天还是抽个时间滑一下， 在后背是吧？ 在后背， 是不是后背那里滑？ 哎，对，就是把这个你把这边，我好像上次写了一个博客上，我的博客里面写了这个，他分析时的。拔罐有往上的， 对对对， 有往下的， 就是、 由从干到哪里来。 我觉得你那拔罐你还是做一下，因为看到你做比较懂得你在讲什么。 啊、对对对那个是一个辩证， 快要了。 那是辩证，那有个辩证。但是我教大家就很简单的，从上拔下，拔个几下子。 我的意思，真的撑得住吗？我看被你拔罐的人都痛的呀。 真的好痛。 要看。你要想它 痛 就痛了，你要想它不痛也不痛。 对，但是不通的时候真的很痛的。 哎，不，拔罐其实有9种手法，现在在传的不多，明白了吗？我稍微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手法，很简单的，比如说你拿到罐以后，放到这边，你去摇它，这个不是太痛的。 那什么时候用这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是我想治到它这边来，打个比方来说。我想从这拔罐治到这边来， 就把它就是震动的 哈，对，摇放，你自己要想象的，等于说把这里都带动了。 哦，对了，还有，如果明天，因为明天第一堂课，我让咱们家徒儿大婷让你摸摸肚子，然后有些复诊分享一下，如果能够看到你下腹针就最好了，但是这个不勉强你。但是呢，在这个东西上面，我觉得也想就如果这个路这样的。开始讲开了啊，那个在各个穴道上啊，贴什么药来外治那颗病，这个东西如果 可以 的话，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经络疗法，其实它是根据我们农家还是用经方，经方走， 就比如说小柴胡汤做成药饼， 对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我在这边要是生下来，我就泻心汤去打滚。 打水做成药粉。打个比方说，在这灸完了也可以不吃药。有些人身体太差吧，有些我的学生他不是职业医生嘛，那我就教他这个，他就安全，他就不会被人家告他，这个效果也不错。就说内治外用法，但是它是一个穴位。 对，但是就是你有一些例子是那个内脏的毒啊，都拔到外面变脓包。 哎， 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如果能够学到你的产的发挥得出这么大的力道，我就觉得很值得学一学。 对，因为这次我跟北京中医大学研究那个肝癌的那个药，已经基本上该就要出来了哈，该就出来该就敢说了，因为我们申请的专利什么都毒性方向全部过了，那我就是采取外治法。为什么？因为吃那个肝癌的药啊，不管你什么药，它在肝脏都停留不知道多久，你就打靶进去都没用。但是我就采取外用的方法，所以我这个会可能会到时候。 好，那明天教一下哈，谢谢。那上课时间也差不多了 啊， 那我们就慢慢散了吧啊。 好， 反正我们同学，我想大家如果学习的动机够强的话，我们应该合力可以多挖一点东西出来啊，就是看大家的吸星大法如何了。东西可以留下。 那个从到咱们结束的时候， 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 东西问过，他们 不收了，不收了。好， 那一般你大多在什么时候比较那个？ 因为就说，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